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北京明年停车的事儿。那明年呢，底路侧停车将全部电子收费。 电子收费。 这个路侧停车呢，就是我们通常这个就不是停车场，对吧？ 嗯，对。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马路上允许这个侧边停车的地方会安装这个停车的电子计时手机缴费，那明年底呢就可以全部的实现了。 然后根据规划呢，2019年12月1号起，北京市将实现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的全覆盖。目前呢，北京城六区和通州区路侧停车电子收费这个覆盖的道路已经增加到了43条，电子收费停车位已经有了4800多个然后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计划呢，是分三步推进。2019年1月1号起，东城区、西城区、通州区，道路停车电子收费全覆盖。2019年7月1号起，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道路停车电子收费实现全覆盖。而到了2019年12月1号呢，全市都要实现道路停车电子收费的全覆盖。 因为可能现在在有一些地区啊，就是这个路侧停车可能会出现这种乱象。 对， 有的地儿有这个收停车费的，对。有的地儿这个属于没人管，对吗？ 对，然后有的是商量着来，对吧？跟那个收费的师傅啊，咱商量商量，对吧？人有时候可能就少拿点，有时候人还多要，你这挺紧的时候，对吧？ 对， 我们就这价。 对，有的时候是这个你停的时候收，有的时候是你停完要走了收，对吧？反正就是各种不规范。那这个路侧停车呢，将在今年年底全面的规范起来，而且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缴费这样比较便捷的方式来直接交你的停车费了。另外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在路侧停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拨打公示牌上的电话，或者北京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或者通过北京交通 APP 进行反馈。针对价格的问题呢，拨打12358也可以进行举报。 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一下，说这个要到清华，同学们暑假的时候参观一下要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现在呢，参观北大也需要进行实名网上预约入校。这个暑假呢，我想还是有很多的同学就比如说能考上北大的同学们，我提前来看一下我未来的母校，对吧？ 哇，这个我反正是在 这拿通知书，拿通知书就不用。 对，其实我觉得拿通知书的这个小伙伴可能还没有那么急切的说我要看一看，因为我觉得他很可能之前已经看过了。 比如说准高三的同学们，把这作为目标的，现在有暑假， 迟了，准高三的迟了。我是小学就来北大看了， 小学来北大看， 种子得早点种， 种子得早点种，所以后来，然后你就成为了北大毕业的一名同学。 对，很荣幸，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吧。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会安排这个暑期高校游，也有这样的一些机构会给这个小同学们，比如说还在小学或者初中的这些小朋友们，然后安排他们暑假看看清华，看看北大，给他们这个从小启发一下。 我们看看清华呀，看看北大呀，看看人大呀，对吧？有些艺术院校什么，看看北影 对， 是吧？看看传媒大学呀， 看看央美呀， 看看央美呀， 对， 对吧？ 对，然后就会心生向往，对吧？然后给自己的这个学习加把劲儿。所以呢，这个每年其实北大清华接待的游客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啊。然后目前呢，北京大学是研发开通了校园参观预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实行实名制预约和实名制验证准入制计划从明天就开始试运行了。 那据介绍呢，大家可以通过参观北大这个小程序进行预约，或者进入预约系统主页，按照指引完成操作。那系统呢，每天开放名额是3000人，大家可以提前7天预约，预约时间为7月14号到8月20号，每天只有一次预约机会，应该是说一个身份证号对应一次机会 对。 需要注意的是呢，北大校园参观预约系统仅供零散游客使用，如果是团体预约呢，需要登录北京大学保卫部的主页，提前3个工作日按要求预约。 然后呢，清华大学也是从今年暑假开始实行这个校园的参观网上预约，预约系统呢从下周一开始试运行其他高校目前还没有推出类似的措施，但是这个清华的每天限定的 入校人数要比北大要多一些，他们是8000个人、 因为这个清华本身也比北大要大、 对 要大不少、 对， 在这个预约系统之前哈，我记得前些年这个参观北大其实也是要进行实名登记的、只是说你在北大那个传达室是吧，大家排队拿着身份证、那个是一个比较低效的一种登记的方式，可能需要在烈日下哈等待呀、排队呀、然后才能进校园。 对，原来还有黄牛 啊，是吗？ 有黄牛 啊，是吗？ 对对对， 这么火爆、 进学校吗？进北大吗？参观吗？进清华吗？ 总之呢，就是大家还是提前对这个时间呀、做好规划哈，可以提前7天预约。 说不定这个小同学们参观的过程当中是吧，就会有以后的北大清华的苗子。 我觉得一定会， 一定会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呢，大家以后啊骑这个共享单车，尤其是摩拜啊，不需要押金了。昨天呢，摩拜单车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免押金骑行，老用户现在就可以通过 APP 申请退押金，但是目前微信小程序暂不能退。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第一想法就是先把我299块钱退回来。 啊，是吗？ 对， 因为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共享单车啊，确实是之前有一些品牌的共享单车出了一些问题，让大家觉得这个押金放在里面心里有点没底儿。 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小烂车是吧？ 对， 这 OFO 就是相继，就是会有一些问题，反正让大家比较担心自己的押金，而且押金确实不是一个小的数额。 对。 那今年5月起呢，摩拜陆续在合肥、杭州、东莞等城市实行无门槛免押。今年6月呢，免押城市扩容到上百个，涵盖广大的二三线城市。那截止到目前呢，摩拜累计为1.05亿用户免押金，并新增1500万新用户。同时呢，摩拜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共享出行产品摩拜助力车，时速能达到20公里每小时，致力于解决用户3到5公里的出行问题。目前呢，正在四川广汉地区试运行。 摩拜助力车就是摩拜的电动车呗， 有可能哦， 是吧？我记得好像 其实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押金，其实是为了就是去更好的维护这些车，是不是？更好的维护这个，就是有些人，比如说我们看过，就把这个车自己上了锁呀，还有就是这个乱停乱放啊，对吧？但是后来发现可能也没有很有效的去规避这样的事件 啊。但是从这个商业逻辑的角度来讲的话，之前收取了大家一定量的押金之后，可能会缓解公司啊运营 现金流的问题。 对，现金流的问题啊。299块钱，他们做一个自行车的成本好像也没有到达299， 是这是很大的一笔现金哈。 对，没错。 接下来关爱青年计划有4条关心青年们的计划。首先关心综艺，奔跑吧嘉年华今晚开播，超强的嘉宾名单公布。那跑男嘉年华呢，今晚就要开播了，嘉宾阵容强大，包括这个毛不易、陈立农、火箭少女王菊等等。 哎呦，菊姐 哎呀，现在我发现这个综艺来参加综艺的这些明星们很多都是从选秀节目出来的。 对， 越来越多了。 没错没错。综艺节目也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升级迭代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可能受众啊，大家的这个喜好和口味真的是在不断的提高，要求也会越来越多。 而且这个整个综艺节目也在细分，我觉得包括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情感类的，对吧，会找一对明星夫妇，可能这个面向呢就是中青年的这个受众。而这种像奔跑嘉年华，包括一些是有嘻哈呀、有说唱啊，这些可能就会面向更年轻的一些观众。 没错。 那目前呢浙江卫视奔跑吧第二季已经结束了，开播以来收视率在同时段综艺中一路领先。而今晚的嘉年华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嘉宾名单中张杰、林俊杰、宋茜、张韶涵、李荣浩等艺人都是跑男团的老朋友了。而今年通过选秀综艺《偶像练习生》出道的陈立农将在今晚的嘉年华上演唱歌曲《陪你飞》，刚刚成团出道的火箭少女也将表演歌曲《创造101》，而菊姐竟然要和陈赫一起表演脱口秀。 哎，这挺有意思的啊。不知道这个阵容呢，大家啊期待不期待今晚7点半浙江卫视的奔跑嘉年华，大家可以一起嗨一下啊。正好今天是周五，忙碌了一周之后，以这样一档这个奔跑嘉年华啊，挺就是新老结合的这个艺人的 一种组合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啊，挺有意思的。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关心综艺哈， 关心综艺，对，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另外一档这个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大 S 重现山菜，陈建斌遭蒋勤勤嫌弃是怎么回事呢？ 嗯， 就是在一档展现亲密关系的综艺节目叫《幸福三重奏》，已经播出了第一期，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播出的啊，也是在一个网络的平台上。那节目中呢，蒋勤勤、陈建斌、大 S、汪小菲和福原爱、江宏杰三对夫妻共同入住群山环抱的秀美农庄，开启二人世界 啊。在这个第一期的节目里呢，大 S 提议啊，汪小菲帮自己画张素描，得到汪小菲同意之后呢，大 S 精心打扮了一番啊，重现《流星花园》里山菜的经典双马尾。结婚12年的这个陈建斌和蒋勤勤呢，却因为啊米要不要淘，黄瓜要不要剥皮儿发生了争执。年纪最小的福原爱和江宏杰不停的亲亲抱抱举高高啊，全程甜的有点发齁。 嗯，幸福三重奏呢，将在每周三晚上的8点在腾讯视频播出。 嗯， 啊，说大家快去领狗粮。这档综艺其实是我一直还有点关注的， 有点关注，为什么？ 因为比较喜欢大 S。 你喜欢大 S？ 对呀、 啊， 各个方面吧。 啊、 然后，也看了一点其中的花絮，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真实的。现在的这个就是娱乐明星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越来越接地气了。 就是可能，大家一看就是不是会说像以前有很多的剧情啊，就是之前安排好的剧本。 是的，好吧，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待会儿回来。 在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青年说了。今天早晨的青年说呢，马上我们会连线服装设计师苏荣，来说一说跟男生有关的时尚， 跟男生有关的事情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接听了我们的老朋友服装设计师苏荣，苏苏你好。 Hello， 大家好。 本周跟我们要说点这个关于男性服装搭配穿着方面的一些东西。 对，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领带吧。对，因为领带呢曾经是就是区分阶层的一种重要的一个标志，而领结之前一直也是被认为是背离潮流的这样一个古董，但是现在呢它也神奇的成为了男装的时髦的一个搭配啊。那么就是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系领带的呢？这个是有很多说法的，但是确实是很难考证啊。相传最早的时候，这个领带雏形它是来自古埃及类似短披肩的这样一个装饰。那么还有人呢认为领带是起源于这个英国男子衣领下专供男子就是擦嘴的这样一个布，还有说，对，还有说这个是军队为了防寒防尘等这个实用目的而产生的。那么十七世纪中叶的时候，巴黎一些爱赶时髦的这个纨绔子弟啊，看到这个骑兵戴着领巾就非常好看，就相继模仿。那么当时这个路易十四国王也是非常喜欢这种领巾，后来这种领巾就慢慢的成为了这个贵族阶层必须的一个服饰配件。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的银匠做出了一种就是以这个就是绳状的这种领结。那么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比较像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比较项链，就有点像项链，它是编织的，叫这个波洛领带。波洛泰，然后50年代的时候，他又受到这个英国亚文化人群的追捧，所以就是又得以这个二次流行。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比较像蝴蝶结这样的一个领带，然后后来也被叫做上校领带。那么这种领带也是一度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这个 Teddy Boys 在这个中间呢就有一个广泛的流行。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初期，然后开始流行一种非常窄通常是黑色的这样一种领带，叫 skinny tie。 当时就是这个Beatles 非常宠爱它。那么到了1980年代，然后美国旧金山的一支摇滚乐队让这种这个窄版的领带那么重新的大面积的流行。70年代出现了这个 Keeper Tie， 因为它大多都很宽，那么系在胸口的它这个形状有点像这个烟鱼啊，于是就被叫做这个烟鱼领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宽领带都能叫做 keeper tie。 那么只有这个大宽度在这个4.5英寸到6英寸之间的这个才能被称为 keeper tie。19世纪末是这个领带的鼎盛的时期。那么这个时代的领带的这个状就是形状呢技法呀什么的基本都影响到现在。那么现在领带这个基本就延续这个19世纪末的这样一个条状的款式，经过几个世纪的这个演变发展，也越来越讲究工艺呀，然后艺术也会有艺术感啊，然后也那么希望听到这里的朋友有时间可以去挑几款适合自己的领带吧。 那么想问苏苏一个问题，就是苏苏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尤其是对于男士啊，就是很多可能生活稍显粗犷的这些男士呢，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并不是特别注意这个领带啊，然后领结的跟服装的这种搭配，或者说穿着的场合，大家觉得哦，我今天的场合可能会显得比较正式，那我可能会打一条领带。那么比如说这个在比如说跟服装的搭配还有场合的选择上，然后领带领结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去选择和搭配？ 这个还是要看它整个大身，就是衣服的这个配色，就尽量就是衣服的配色跟它的这个领带呀领结呀，它得有一个就是最基本的是得有一个 色系上的一个统一，就是你在这个对色度上差不多，在一个色系里就 OK 了。 我知道怎么搭， 色差不要太大。 对， 就用你就用你 的 女伴儿身上的裙子，这个碎布条做领带就可以了。 哦，那这样的话肯定是搭的。 是的。 哦天， 而且顺便可以秀恩爱。 哦，可以秀恩爱。 嗯、 啊，这还挺有意思的啊。 对， 谢谢苏苏、啊。 谢谢苏苏，谢谢苏苏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和分享、嗯、谢谢感谢。 好的好的。 嗯, 嗯，拜拜。 好嘞，拜拜。嗯。 那个碎布头那得怎么，那首先这问题就来了对吧、 嗯、 我得找一伴儿， 嗯， 对吧，他身上还得有碎布头， 嗯， 我还得有时间做， 是 我们俩还得有地儿穿， 嗯，还得有人看、嗯、 还得有人看，还得有人赞美， 嗯，是的， 嗯， 很多条件哈、嗯、 挺麻烦一 点。我现在发现这个时尚啊确实是这个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嗯、这旧衣服别扔，过三五年又变成流行了，比如说今年就特别流行波点、 啊， 就是点， 这个、 嗯 啊， 就特别流行，女生特别流行波点， 就 很复古。其实这个波点都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流行过的吧，今年非常流行。 嗯 嗯, 嗯， 所以说这个，嗯，时尚就是这样，对吧？ 对对对对，没错， 轮流转， 轮流转、 嗯， 对吧？你比如说现在这牛仔裤啊、牛仔短裤、短裙什么之类的， 嗯， 对吧？现在是破的越来越大， 破， 对不对？因为什么呢？过去吃不上饭呢，买不起裤子， 嗯， 对吧？ 嗯， 然后那破了没办法， 嗯， 是吧？你还补一块儿， 嗯， 你现在那谁破的多，谁破的花，谁条件好？ 是破的越多越贵呀、 啊，破的越多越贵呀、啊嗯嗯。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综艺方面哈。关心电视剧，新版的《流星花园》即将开播了 啊！ 做了超级多宣传的新版《流星花园》，下周一终于要开播了， 终于要开播。 这个、哎、孔文老版的《流星花园》，你 看 过吗？ 看过 呀， 看过。 我都没看过。 17年前啊， 17年前 ，对吧？爽爽喜欢的大 S， 嗯， 言承旭， 嗯， 周渝民， 嗯， 啊，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 吴建豪， 对对对，吴建豪，然后还有那哥们叫什么来着， 这真不记得了， 对吧，他们四个人嘛、嗯、对吧， 被称作这个偶像剧鼻祖的《流星花园》其实讲述了平凡女孩山菜在一所贵族学校里与四大家族之后的 F4 之间的爱恨情仇。那影响力有多大呢？当年不少中学课堂出现过这样的场景，就是男生打架、 嗯、 老师按着头让他道歉，他的台词是《流星花园》里道明寺的，如果道歉有用、嗯、还有警察干嘛， 如果道歉有用还有警察干嘛。 在十几年间，流星花园不断的被翻拍哈，日本和韩国都推出了翻拍的版本，而湖南卫视的一起来看流星雨还捧红了郑爽、张翰等新人演员。 嗯，这个新版的流星花园当中呢啊，角色名字除了道明寺和花泽类没变啊，西门变成了西门宴，山菜变成了董山菜， 嗯， 美作变成了冯美作、 嗯、 啊，在台词和剧情上呢，从预告片来看的话呢，啊，新版和老版基本是保持了一致， 嗯， 啊，不知道这个 大家会不会去看新版的流星花园？ 哎，会不会？ 我觉得去拍这种特别特别经典的老剧或者老电影 的 新版的人，嗯，挺有勇气的。 对对对，确实， 因为肯定会遭到很多老粉丝的吐槽，对吧？嗯，反正我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翻拍。 哎， 基本上都是觉得不如老版，包括昨天晚上发现这个，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还在播这个《西游记》哈， 还播《西游记》，都还觉得那个好看。 是啊，还是觉得那个好看，而且发现这个邻居家的小孩儿，这个比我们差了20多岁20多年，还在看老版的《西游记》， 还在看老版的《西游记》啊。 有的时候啊，有些电视剧还真是老的好 啊。然后那个想起歌词儿什么，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情人老的好吗？ 情人那另当别论啊。 好，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青年说。 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3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往里面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一个周五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啊。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方有一个叫直播间的一个小按钮，然后就能够看到我们了。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然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我们这是一档这个大型咨询服务类以及青春励志类的节目。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聊一聊在考研复试的时候有哪些问题难住了你。其实我和孔文都经历过考研复试，对吗？ 对，我没有难度。 你没有难度啊？ 没有难，一点没有难度。 刷脸通过是吗？ 刷脸通过。我进去之后，我跟老师们然后也特别和蔼，对吧？然后就聊会天嘛，对吧？然后见见，哦，这就是这孩子啊，以后要来的，这孩子不错，行，走吧。 你这内定的吧？你 分儿挺高的， 分儿挺高的。我们看到网友布鲁布鲁说，导师看着颤颤巍巍的我，导师问说，你本科成绩并不是很好啊，能解释一下原因吗？然后他说， 英雄不问出处啊。 这个当时在打工做了很多事儿，就把这个课给落下了。导师说，那你打工是自己的爱好呢，还是迫于家庭原因呢？然后我就说，家庭原因，我父母没工作，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导师就说，那你家里既然这么困难，你还考研，是不是读研了还会继续打工？这样会耽误学业呀。 不是国家不是给奖学金吗？ 然后这时候我瑟瑟发抖说，啊，我们家今年有了个转机。然后导师说，什么转机？我说拆迁了。 哦，拆迁了是吧？ 拆迁了 你的研。 从这个经历里 也得读， 能感觉到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考研复试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严肃啊。这也会出现跟这个复试的老师闲聊天的这个片段。 对，然后这个有位网友啊，他叫你好萌，他说呀，他说我面试的时候啊，笔试很充分，这个面试也很充分，发挥的觉得还不错，然后呢，出现了一个 大家都没有料到的情况，这老师后面这墙上啊有一钟，那钟跟大就聊着聊着，啪叽，那钟给掉下来了，然后就把老师给吓一跳。 然后大家都在关心说怎么样没事吧之类的，然后就一个同学没憋住笑得超大声哈哈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吧？然后这挺尴尬的，对吧？哎， 这个是说明这个复试同学太放松了。 不是，我觉得也就这个可以恰恰表明这名同学他非常真实的一面， 非常的真性情， 对吧？真性情的一面，我觉得，对吧？我就不信老师没被吓着，我就不信老师不觉得这 老师被窘到了 啊，挺有意思这事儿，对吧？那就乐呗，干嘛憋着多难受。 也希望这个网友朋友们，你们在考研中的一些奇葩的问题哈，和一些比较尴尬的场景、有意思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跟我们回复你的经历。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首先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啊，搬宿舍神器，复试啊，请来起重机给学生搬行李。大家可能在上学的时候都有这种体验啊，说这个不管是搬宿舍还是搬家，这个运送行李都是一件挺头疼的事儿啊，尤其是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对吧？大包小包的也不少，对吧？你说这个可能颜值高一点的女同学，对吧？向男同学请求帮助的时候，哎呀，这个还比较简单一些，对吧？像一些可能显得普通一些的同学，性格内向一点的同学，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张嘴啊。但是呢，作为一个小女孩，这大包小包的还是挺难受的。 是 啊，这网友小福就跟我们说，他说前两天呢，说福建师范大学的同学们要搬宿舍，学校请来了一辆起重机给大家搬，解决学生大件行李难搬的这个问题。啊，这辆起重机呢，直接把洗衣机等大件电器直接送到新宿舍的对应楼层，免去上下楼搬运的这个步骤啊！大家 这个操作简直666哈！嫉妒复试大的同学们， 有点六，有点六。 然后问问大家搬家用过什么特殊的方法哈？我听出来了，这个起重机搬家仅限于校内 啊！你也有男同学。 我觉得就是还是尽量断舍离，多扔一点吧。 多扔一点。 这个不是每年这个毕业季的时候都会在学校里举办这个跳蚤市场。就是把你这个没用过、没看完的书和有一些闲置的物品卖给你的师弟师妹，对吧？尽量就少带东西。 对。然后这个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啊，就是，中国合伙人里那个。就是于老师那个原来那个角色，黄晓明演那个，一开始不是给人打水吗？对吧？打水完了，后来发现人有女朋友，不是人 有男朋友， 人那姑娘有男朋友。然后说后来为什么呢？说对呀、啊，说 你打水的话，那我的男朋友就不用累到，他就不用打了呀，对吧？ 累傻小子呢？ 就对吧？就是累傻小子嘛。就那个时候感觉到人格尊严，我天，世界都崩塌了。 你说这个卖苦力要先调查清楚这个女生是否已经心有所属哈。 哎，对，不打无准备的仗。 其实这个盛夏来了，除了我们可以这个吹空调、吃西瓜、看世界杯之外，其实有一件让人很烦恼的事情。 怎么着？ 蚊子。我是特别怕蚊子的。我记得咱们曾经直播间里还经常有蚊子，对吗？ 我觉得这个得看我们直播间温度怎么样。 进来都没有见到过蚊子的身影。那有一件好事儿哈，说哪里蚊子最多，以后查地图就知道了。 查地图。 那江苏气象服务中心推出了全国蚊子出没的这个地图，采用了全国智能网络实况分析产品和精细化预报产品作为技术支撑，将天气实况数据精确到每一个小时，范围呢涉及2.5公里。该预报综合气象要素和蚊子生长的环境特点，分为较少、正常、较多和多四个等级。那通过这个产品呢，用户可以查询所在地的蚊子出没的实况数据，以及3天内，或者是逐3个小时气象条件对蚊子出没影响的趋势预报，根据预报有效的避开蚊子密集的区域。 大家可以关注江苏气象微信公众号，点击蚊子预报这个菜单啊，或者是登录中国天气网的 web 端查询啊，定制专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蚊子预报。 孔文，你怎么看这个 app？ 这 app 啊，这 app 我觉得大家新鲜两天，然后也就过了。 你觉得？ 首先我很这个怀疑它的这个准确度哈、 啊、 据说它是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个环境的条件来预测这个蚊子的多少、 嗯、 我觉得不一定准确。 对， 而且就算这个地方蚊子少，哎，就让你遇到了三只，那也是 对呀、啊， 对吧？也是这个让人很难受的一件事。 总是有漏网之鱼。 其实我最近还看到了一条跟蚊子相关的其他的消息， 嗯、 我觉得比这一条更像是一个好消息。 嗯、 据说比尔盖茨投资了几百万美金，投入到一个研究项目里，这个项目是让蚊子们在这个交配的时候能够，就是说，应该是就是通过交配就是失去生命，这样慢慢就灭亡了。就是会让蚊子这个物种导向，哎，越来越少出生率，然后慢慢慢慢就消亡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他去赞助了这样的一项研究。 哦， 嗯， 那虽然就是蚊子吧，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可能确实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样一种生物啊， 嗯、 就是但是， 但它生命力还挺强的，活了这么多年。 对，但是它毕竟是在这个。是它处于这个生物链当中的一环呢， 是， 就是这个物种如果灭绝了的话， 嗯，会不会对它的这个生物链的上下两端哈、 啊，会产生影响， 嗯， 啊， 这个 哪怕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 我相信这个问题，这个生物学家和这些专家们一定是会考虑在内的。 啊，对啊，如果说真的啊，就是说这蚊子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那也灭了就灭了， 嗯、是的， 是吧？啊， 嗯，而且我发现就是。去某些国家旅行的时候发现真的是没有蚊子， 嗯， 比如说欧洲的有一些国家一个蚊子都见不到，包括在盛夏的时候，然后可能这个确实对生态的这个影响没有那么大吧，我猜想哈， 反正冷的话，这蚊子就是它的活力， 嗯， 对吧？它也没什么活力， 嗯， 也不想 吃东西，好像没有什么。有害的这个虫子或者昆虫类，就是蚊子是它的天敌，对吧？蚊子好像除了就是摄取动物的血液之外， 啊， 就是不消灭其他害虫吧？ 好吧，关于一个小小的蚊子的问题，引发了爽爽很多的思考与大家的讨论啊！不知道大家对爽爽的这个疑问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和我们聊一下关于蚊子。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最近这个网友胖搭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杭州有一对母子针线环的手艺十分了得。 嗯， 啊，他们呢没自己的这个门店，就是在街头摆摊啊，帮人补这个豪车的敞篷，补俩窟窿10000块钱啊，还曾经补过一条驴牌的裤子赚了1000块啊，还经过还织过这个什么限量版的这个包包的这个漏洞， 嗯， 啊，然后这个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很多顾客是慕名而来，说他们手艺很好啊，衣服补完以后完全看不出来补过。现在呢，母子两人靠着精湛的手艺已经攒下了一套房。网友说：“不要拦着我，我也要去学裁缝了。” 嗯， 啊， 哎，这条消息昨天还确实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这对母子，嗯，确实和这个普通的裁缝不是特别一样，这小男孩看起来穿得特别精神啊，还挺时尚的。 哦， 然后呢，他们现在摆摊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一个奢侈品商店的门口。就是一个非常洋气，就是很高档的这样的一条商业街，然后他就在这个水泥柱子下面啊，就在那儿，他就背着一书包， 但是也是一个室外的一个环境。 不能说是一个对，室外是室外，是一个室外的环境，但是在一个阴凉处，有可能我觉得，比如说冬天冷一点了，他也可能会转战到室内。但是总之他的这个工具非常少，基本上就是一个书包啊，这个，然后呢，就很多人是慕名而来，比如说开着豪车，拿着限量版的香奈儿的包包。那当时呢，也有一个采访了，就是他们旁边的一个保安也观察过他们在这儿这个做这个缝补的生意好多年了。保安说，有些人呢说还真不是，买不起新的包包，而是说这个限量版的包包如果不把它补好的话，就再也买不到了， 就没了。对， 所以可能会花重金去找他们来修补。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补好了之后，那是我喜欢的东西，它虽然有了洞，我给它修补好之后，这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它也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啊。 所以说这个工作不在小，只要你这个艺术精湛，技术精湛， 对 吧？ 这个也是一个工匠精神的一个最好的体现。 是的， 这我还挺好奇的，因为就是这个敞篷车这个车顶，这个漏了窟窿， 啊，这个方面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 4S 店，就是你购买的这个车应该也会有这项的这个售后啊维修的服务，对吧？ 有可能，但是因为这对母女他们啊母子他们的这个之所以这么被受人关注，就是因为他们的技术特别好，就是他们补出来的这个东西完全看不出有修补的痕迹， 完全看不出。 有可能 4S 店给你两个方案，第一个我是明针走线，对吧？给你补的特别， 补个小猪佩，我给你贴个小猪佩奇吧， 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补丁，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花很大的一笔钱去换一个敞篷，对吧？换一个这种新的，换一套新的，都不如说找这对儿，不是 4S 店的这对母子补的，来的这个实惠和精湛，对吧？ 对， 当时也采访了这个小男孩，说，那你有什么自己的人生理想吗？这小男孩说，他希望自己开一家店。 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现在没什么想法吗？ 我支持他。 你不打算给他投点吗？ 谁先给我投点啊？送给大家一首歌吧，来自去年的一部日本动画电影《哆啦 A 梦》的中文版主题曲。 在你身边，还要一起认真执着许每个愿，就要勇气等明天。每当我睁开眼，就有一道光线温暖着我的心，铺满今天。向日葵般的遇见，那里有我们最初次的感觉，就是全世界。因为你才明白一切，快乐一直就在眼前。谢谢你让我放心做自己，能拥抱着纯真永不变。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我们继续奇葩青年有话说。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呢，说的是一种小昆虫叫爬猴。那爬猴呢是蝉的幼虫。网友洛智子昨天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最近呢安徽的砀山每到夜幕降临后，不少的村民会打着手电筒在小树林里捉爬猴，这是为什么呢？据了解，爬猴营养物质丰富，药用价值高，而且味道鲜美，受到众多吃货的欢迎。那最近几年呢，爬猴的价格从十几块钱一斤涨到了60块钱一斤。一位六岁的小男孩还说自己一晚上能抓50多只爬猴。 哎，相信捉爬猴是很多朋友们的童年记忆。大家最后一次捉爬猴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扣门捉过呀。 我没捉过，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爬猴。所以这个每个地方 就是那个蝉的那个幼虫嘛。 是，就是每个地方的童年是很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的这个环境啊和气候。 对，应该是在南方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应该是 然后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现实版的解忧杂货铺是什么样子。然后网友悠悠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从2016年开始，有一群专业的人士在线上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这个咨询师他说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啊，很多人呢压力非常的大用户大多是25到35岁的年轻人，其中70%是女性晚上8:30是一个咨询的爆发点，咨询第一位的就是婚恋情感问题，以80后90后婚恋挽回居多。咨询师们说，这里像是一所心理的医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 又借用了这个解忧杂货铺这本书名我发现现在身边有心理问题的这个小伙伴真是越来越多了，说明我们的这个城市生活的压力真是太大了。 对，确实 焦虑成了通病 没错。 我觉得有志向的这个同学们其实可以选择心理学这个专业我相信在未来5到10年会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行业。 对，没错，我也非常看好这个行业。非常看好。 接下来说说网友书童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他说在江西南昌有一位90后的调酒师叫刘斌，他长得特别像小沈阳，曾经上过节目，还有经纪公司想要挖他让他学习模仿秀，但是他都断然的拒绝了，他觉得还是做自己比较自在。那有人问他说呢，怎么说服家里人同意自己做调酒师呢？他说每个月往家里打钱就行了。 对， 现在呢刘斌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生意呢也蛮红火的。 对， 很多网友挺支持刘斌的选择的，说小伙子有想法有立场，做模仿秀一定不会比调酒师更长久。 没错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是对的，要做这个独立的自己。真的现在如果单纯靠模仿秀的话，而且模仿小沈阳观众的审美疲劳很快就会到来的。 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偶像的生命这个生命曲线也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不像原来的那么长了就是现在这个偶像的迭代也是非常快的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活出你自己。 对，没错， 给刘斌点赞， 给刘斌点赞。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学霸的故事，这次我们需要膜拜的这个一下膜拜一下，就是这个组团的学霸。网友黑星宅和我们分享，他说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有一支学霸足球队，球队里的11个人都是今年本科生毕业，全部被清华、复旦、上海交大、新加坡国立大学、澳门大学等名校录取，即将读研深造。而且这11个人呢在大学期间获得的奖学金的总和是超过了150万。 网友说， 嗯， 哎呀，这 会不会是反过来？ 会不会 是 反过来？ 不是足球队都是学霸，而是学霸相约组了一支足球队啊？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学渣就表示很心疼，我这个学习我也没学好，奖学金我也没拿成， 嗯，足球也没踢好， 足球也没踢好。 其实，在国外哈，就是国外的学校是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的， 对喽， 从幼儿园开始就培养大家的这个叫。运动商运动智商，对吧？而且我还读过一本书叫运动改造大脑， 嗯， 讲的就是说你在越小的年纪越早的开始参与体育运动，其实对于你的大脑神经发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啊。 所以有可能踢足球真的能提升智商 啊。哎，爽，你觉得我聪明吗？ 聪明。 我聪明啊。 聪明。 真的、 嗯啊、一切都业余嘛。 一切都业余，这是昨天的梗啊。我6岁开始踢的足球， 是吧？ 对， 嗯，所以说肯定因为踢足球，你还是在这个，逻辑思维方面还是有很，就是比别人有过人之处的，我相信。 哦， 嗯、而且就是、原来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都会说这个运动员是什么。这个四肢发达，对吧？头脑简单，但现在并不是这样。大家就是越来越开始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运动员都很聪明，情商也很高。现在有运动员转行做这个娱乐明星，对吧？或者是做官员，对吧？或者是创业开公司，像这个李宁大哥，对吧？都做得非常出色。 广西柳州人 是做得非常出色， 对，没错。 所以希望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您。年轻人啊，多多的运动， 多多的运动， 对身材好、对脑子也好， 好处多多。接下来最后啊，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大家啊有没有拔过智齿？目前有没有智齿要拔？ 拔过， 我也拔过， 四颗都没了。 哎，所以说有多少朋友们，你长四颗呀？ 是啊。 这么聪明啊，人 智慧的大脑长智齿 是吧？智慧的大脑长智齿，人说智齿长得越多越聪明， 是吗？ 啊，那你比我聪明，我三颗， 三颗还单数呢？ 对，是单数， 也都拔了。 哎，没有，我就拔了一颗。所以说这个智齿到底要不要拔啊？今天我们来科普一下。这首先智齿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人类啊，一般有32颗牙齿，最后长出的4颗牙齿呢，位于啊牙弓的最后方，常在16到24岁的啊智能成长期。长出，所以叫智齿。这个智齿呢，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是因为现代人类颌骨逐渐退化，缺乏足够的空间容纳智齿的生长啊，智齿只好被就是部分或者是全部被牙龈然后包围，然后呢，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刷牙刷的这个不彻底的话，就会造成这个牙龈炎呐、什么牙周炎呐、这等一些疾病，大家就会牙疼。 我觉得除了牙疼之外，还有更关键的问题是，有的时候因为智齿长的这个位置不好，或者说角度不好，有一些智齿甚至是横生的，就是它是横过来的， 哎，对， 所以会挤压你其他的牙齿，导致你整就是整排的牙齿都变得不太齐呀、或者是有外凸或者内凹这样的一些现象，对你的这个整个的脸部美观造成一些影响，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哎， 所以说在这些有问题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去拔智齿的，但也不是说长了智齿就必须得拔。 哎， 正常生长的智齿呢，也不需要拔。 对，然后这个拔智齿的时候啊，有些事儿大家得注意啊。牙龈有炎症的时候，大家不能拔。女生们拔的时候要尽量避开生理期，以免出血不止。拔完之后呢，不要漱口，24小时之后才可以刷牙。刷牙拔牙的当天呢，大家也不要剧烈的运动，可以适当的冷敷一下，缓解肿胀。 也提示大家要注意口腔卫生。 注意口腔卫生，对。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青年说资讯。板块的全部的内容了，待会儿我们会迎来今天青年会客厅的一位大咖嘉宾，他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教授，我们来聊一聊艺术融入生活的那些事儿，我们待会儿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 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七月六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青年说的节目直播间。那接下来呢，会来到我们每天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的环节。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艺术大咖，我来介绍于洋。他是著名的美术评论家、艺术史学者、策展人。于洋老师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是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的副会长、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的策展人。因为于洋老师的这个，应该说您的这个 title 太多了，所以我只是摘取了其中的一些来念哈。欢迎于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王双老师早上好。 欢迎于老师。这个我们常常说哈，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也是一个艺术爱好者、艺术青年，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和于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艺术青春啊，他的艺术教学的一些生活和一些体验。那我也知道这个今年其实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百年校庆，那刚刚呢也是结束了央美每年的毕业展。作为央美的硕士生导师和教授哈，能不能于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毕业生的情况，说一说今年的毕业展，您觉得有哪些亮点？ 今年呢，2018年是中央美院的百年校庆。因为我们知道央美也是 我们国家的第一所现代的国立的美术学校啊，1918年当时的叫北京美术学校建校，所以实际上这个走过100年的这个美术学府呢，一直到今天培养了非常多的美术大家和现在的很多在读的这个青年学子啊，就像您刚才说到今年的毕业展，实际上它的意义也非同寻常，因为在百年的这样的一个际遇里边，央美迎来自己的这个百年的生日，这些学生呢，研究生、本科生啊，包括博士生，那么他们其实也非常幸运，我觉得，作为我们教师来讲，也是能够逢遇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庆典吧，那也非常的幸运。那么今年呢，我觉得从毕业展来讲呢，其实既有跟往年相似的这些特点啊，也有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个百年的这个环节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面对这个时代的一些社会时代的这个内容的一些创作。那么实际上就是青年学生他们在美术创作的这个进程里面，以往其实更多的比如说从当代的社会观念的表达啊，或者说个体的这种体验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日常的体验里边，其实搞美术的一般都是比较自由啊，比较有个性啊。那么实际上就是美术家或者说艺术创作者也应该在这一个方面啊，关注社会啊，关注这个国家的这个进程。实际上我们美院有一个口号叫为中国造型啊，所以实际上为中国造型包括设计专业叫为中国设计啊，那么实际上或者叫这个设计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些口号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从原有的这种大的这个对时代特色的这个标语里边演化出来，但是它确实在今天也说出了就当下的这个央美人或者当下的这个美术人的社会使命感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在百年寄语里边这一批的毕业生这一批的艺术家想要拿出的东西。 嗯，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就是为人民去创作，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口号，可能在我们当下的时代又焕发出一些新的生命力，因为现在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了，我们也很努力的在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可能未来的10年20年，我觉得全世界看中国，所以我们如何通过艺术这样的一个窗口去传播出我们中国文化，去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可能是这一代的青年艺术学者，或者说青年艺术家，或者说创作者，他们肩上的一个使命。 是， 嗯，刚刚也介绍了于老师有非常多的角色哈，有非常多的身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聊，从可能最小的开始聊起。刚刚我们谈到了央美呢，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副教授，也是硕士生导师，应该说于老师，你看着一茬一茬的这个我们叫艺术生对吧，你的学生入校又毕业了，我相信作为老师在看到这样的年轻人的时候，会常常想起自己在学习在求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嗯，也有很多人说现在的这个学美术的孩子可能和可能十几年前不太一样了啊，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大家可能更追求一个结果，或者说节奏更快了，那有一些学生可能这个会有一些公式化或者考试化的这样的痕迹，那结合您当年学美术的时候，您觉得有这样的一些区别吗？您当时求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在今天其实上美术生已经和我们当时去读书的时候，20年前吧，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其实以往有一个误区或者有一个成见，就是以往学习不好怎么办？学美术吧，是吧？或者搞艺术吧？ 啊， 其实，在今天我们如果稍微了解一下美院的录取分啊，或者说他从整个考学的这个环节里边，对于文化课和艺术专业课的综合的要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有这样的想法的人会望而却步，因为什么？就是在今天有非常多的文化分，其实能达到一本，甚至像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高分的啊，就是说学校的学子，他们会选择，会根据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爱好啊，选择 美院。那么特别是我们美院的像建筑专业呀、人文学院啊，这些专业其实都是文化分非常高的专业，据我所知啊，就是说，所以其实在今天呢，美术生或者说艺术生他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大家对他的期待呢，我觉得也跟我们上学的时候不太一样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更多的大家一想上美院就是画画的，是吧？实际上今天大美术的概念也非常广啊，比如我们央美就有十几个分院啊，实际上现在也遍布了所有你所能想到的关于视觉艺术的各个角落、各个专业啊，包括新的一些专业，你像原有我们所知道的像这个环境艺术设计啊，这个原来我们说的家装装潢，是吧？装潢设计就是现在的平面设计啊，或者说室内设计之外，还有像这个家居设计，还有像汽车设计专业啊，还有像这个多媒体啊，像影像啊，所以实际上现在的大美术实际上已经涵盖了视觉艺术的各个层面，而且它其实对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的要求，其实你会觉得你搞了这个不同的这个专业之后，或者说你看到了不同作品之后，你会觉得确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需要去补充，需要去充电，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就现在的这些毕业生和艺术生啊，就是他们所碰到的新的问题已经不是以往的就是我画画画得好，我素描画得好或者说我就是一门绝学，是吧？我就会画画，我学习成绩可能就高考打个200多分，这个是现在来讲是进不来美院的。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对于今天的美术生，或者说其实我们更多的在广播前面听的这些听众们，就是想要有志于考美院或者说从事这个专业，我想还是要把文化科学好，这个很重要 就是可能在前些年学美术还有可能是一种逃避哈，对于文化课的这个逃避或者另辟他径，但是现在学美术真的是要怀揣着一种艺术理想，我觉得是需要特别努力去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才能够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尤其是你如果想去像央美或者说清华美院，对吧？这样的一些就是美艺术类的最高学府去求学的话，一定是要综合素质非常高才可以。 对，因为其实报考的人也非常多，像这个您所说的央美啊，像杭州的国美啊、中国美院啊，像清华美院啊，像我们所说的各个省份的我们叫八大美院，其实真的都是我们原来讲上大学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就是那个比率，现在来讲其实也是甚至于10万人或者说几万人争那么大概几百个名额，也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说，当然你画得好非常重要，你画得不好真的考不上啊。但是呢，如果你仅仅画得好，文化课成绩哪怕是一般，或者说中下，是吧？你可能都到考学的时候，到排名的时候都不会占优势。所以其实上现在都是对于我们叫复合型人才。我们说人能处处能嘛，其实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其实美院也特别青睐那些有思想就是文化课。当然文化课你光是那种，我刚才听我们那广播里面还讲到学霸哈，光是那种就是说只会读书本的可能学美术不具有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术就所有的艺术专业都是这样，它是有一种发散性思维， 需要天马行空， 需要想象力，所以它其实对于你对于既有知识的反省很重要。你如果太老老实实的去学那个书本，你肯定搞不好艺术其实这也是我们美院就是它一直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平台我们每年的毕业展，刚才谈到毕业展都有那些就是说从创新的角度来讲，以往我们想不到的那些作品出来。 那也想问一问于洋老师，现在你有了很多很多的身份哈，你也是身兼多职，就特别像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聊到的这个叫陀螺青年或斜杠青年，一方面有很多的身份，另一方面就是会特别忙。那在您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学的是就是艺术里的哪一个方向哈，绘画里的，您那时候是想过要去走职业艺术家的道路吗？还是那个时候就做好了打算说我要去从事艺术教育？ 其实 像您所说的，其实当时考学的时候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专业的理想。 嗯， 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有志于考美院的学生也是这样，你问他考什么专业，他说反正能上就行，是吧？能上去之后再选择，很少说我进去就是搞以后就是要做一个一个对雕塑家、设计家，除非是有家学，有很多有家学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自己呢，我是在97年上大学，那个时候选择的那个专业，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未来要做什么呢？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写作文，未来的理想是什么？我现在还记得，我上小学大概四五年级，那个时候刚刚写作文能写到五六百字了啊，那个时候，那个写作文的时候说做什么呢？我当时说要做一个艺术工作者啊，我不知道这个词当时是怎么来的。 当时你就喜欢画画吗？ 当时就喜欢画画，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家是长春的，当时是在这个吉林艺术学院跟着老师去学画。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画， 所以也算是年幼时的梦想成真。 真的是年幼时的梦想，但是后来做的呢，其实又不是画画，因为进了美院之后的学习呢，我当时是学的是美术学专业，就叫又叫美术史论专业。后来这个专业呢， 是偏理论的， 对，是偏理论的，是偏这个美术史研究和评论这个方向。那么我后来选择的方向又是跟近现代，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研究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又使得呢，就是我自己的研究呢，又跟当下的这个创作结合的又要非常紧才可以，因为它不是要爬故纸堆，要找很多的文献材料做死学问，他要做的是当下的活生生的新鲜的这些创作，以这些为对象，或者说你自己甚至要做一些展览。所以我想就是这个环节，实际上我觉得是一步一步慢慢的不知不觉走到这样的一个方向里边。当然我自己非常热爱这个方向，为什么？因为我小的时候谈到写作文，我小的时候很爱写作文，就是很爱写东西。所以当时呢，我想如果不是考美术的话，一定是考中文。后来就取了一个折中的方向，就是美术和中文折中一下吧，就做了一个美术史论啊，美术理论的这个方向。那么实际上现在我觉得写作仍然是我的第一职业，实际上啊， 你知道于老师每年还是发表很多的这个专业的论文 啊，是的， 在专业的期刊上，这个产出量很大呀。 对，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学者或者是教师来讲，出版或者说发表你自己的见解也是一个必要的环节，有的时候也是被逼的，就是很多的约稿啊，包括很多的事情，确实你要把它写出来，要把你的这个某种想法要抒发出来，不吐不快，所以我想这也是一种需要。 那我们就又谈到了这个于老师的第二个身份哈，于老师也是艺术史学者，因为他的这个所学的专业延续下来，那我们都说学史会明智，对吧？因为你只有了解了一个行业它的发展的历史，你可能才能够说通古今，才能够看到我在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可能在未来的这个时间线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点。那我也想问问这个于老师，就是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好的，对于学美术的人来说，或者说学艺术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时代吗？ 对，这个问题非常大，也非常有戏剧性啊，也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边所讲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么当然我想最好的时代就是说其实今天的时代给每个人太多的机会啊。我们今天以往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怀才不遇，这个搞美术的青年有的很颓废，留着长头发，穿着破牛仔裤。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独立艺术家很多也生活得非常好，也是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一个社会的成功者。所以我想其实从这点来讲呢，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你如果有才华的话，我们讲很难被埋没，就是你真正有才华的话啊。所以我想其实在美术这个行业，您刚才也谈到，其实学艺术的对于有没有才华，你对于艺术是不是敏感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本身的才气，你的能量有多少，包括你的造化多大。所以其实我想学美术和包括和学表演，包括您的这个职业主持，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说真正做得好的都有共同的点。那么就因为自己也在学校里边教书，也确实看一届一届的学生，也有这种规律性的总结。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时代给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均衡的。然后呢，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 向上的一个正能量的一种 有才华还要勤勉， 对，一种对自己的期许啊、我们说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可能就得乎其下，所以其实我们在学校里也经常鼓励学生们，就是一定要定目标定得高， 嗯，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对自己的期许要高，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从大力来讲，能够这个时代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嗯， 从一个虽然不是从物质上从生产上是吧，提供给国家最直接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从精神食粮上啊，从这个精神文明这个角度，所以我想其实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但另一个方面，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对，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年轻人都是这样，比如我们会毕业涉及到家庭房子是吧，各种各样的收入啊，子女入学等等各种各样的 问 题，生计的问题，对于艺术家也是这样，艺术家也是人啊，他也要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需求，有最起码的保障，所以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独立艺术家，他们确实怀揣着非常理想的这种对于自己的艺术的一种思考，但是在物质生活上呢确实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困难啊、也有这样的一批就是独立艺术家，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方面是可敬的，那是值得尊敬的，为了艺术的理想啊，不论是美术也好，表演艺术，我知道都有大量的这样的，或者我们叫北漂啊，或者叫独立艺术家，那么但是我想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我们这个社会的体制也好，或者说我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福祉也好，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力量啊，能够让更多有才华的人出来。 嗯，我们刚刚从一个非常大的时代的话题啊，其实最后落到了特别细枝末节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青年艺术家的发展出路甚至是生计。那在这个方面呢，其实于老师也是做了很多个人的努力，我相信你也是为我们这个青年艺术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助推力。因为于老师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的副会长，所以我们也想再聊一聊，就是这些年北京作为首都给青年艺术家或者说艺术学者搭建的这样的一些平台。那我们节目其实也来过非常多的艺术家，包括雕塑家包括就是发展的很好的你说的这种网红的雕塑家，然后他的这个雕塑能在商场里展出也卖很高的价格，也有在宋庄进行一些这个跨界的创作，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兼职的，然后只是自己的爱好，然后没有任何的收入，这样的一些艺术爱好者。那我想你都见过这样形形色色的艺术爱好者，那你们在这个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里有一些怎样的机制，或者说怎样的一些模式可以帮助到这些艺术爱好者呢？ 其实就像您说的，北京作为首都，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包容性。从这点来讲，其实特别是对于美术、对于艺术创作的扶持也好，或者说组织也好，或者说这种规划也好，我因为也到全国各地各个城市开会做展览，参加活动，也看到各个城市的活动，我依然是觉得我们北京的对于艺术的包容性，包括它的那种氛围啊，是其他的城市确实是难以比拟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体制上，因为我们您谈到这个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那么我们这个促进会呢，应该是几年以来呢，成立以来呢，一方面是对于京津冀的这个青年艺术家，能够就是说我们不定期的会有艺术展览和艺术沙龙、艺术活动啊，还会有一些采风活动。那么其实这些活动呢，都是在我们北京团市委啊，北京青年艺术服务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和我们这个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整个的在协调组织之下啊去规划出来。所以我想，其实这种首都的文化功能，它体现在青年美术的这个角度上，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有各在美术里边的各个门类的艺术家，包括其实他们的身份也不同啊，有在院校里的，有在研究机构的，有在画院里的，有在宋庄798的独立艺术家啊，也有就像您说的这个网红路线，或者说和我们的这个企业呀、和市场走得很近的艺术家，所以其实让 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来讲都需要一个大的一个平台， 嗯， 啊，所以其实这就说到我们下半年要做的这个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其实这也是北京青年美术在这几年做的一个应该说最大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今年是第二届了啊，在16年我们第一届是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今年要在中华世纪坛举办，所以实际上就是为了北京青年美术的当下的这个青年美术的发展生态搭建一个最高的平台啊。所以在这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院校里的艺术家他们的这种学院范儿是吧，他们的这种拿出的这种比较经典性的啊，这个基本功很扎实的这些作品，也有比较创新性的啊，跟这个社会就非常接地气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就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一个个体，他们的这种观察啊，其实我们现在特别想看到的是这种真的声音是吧，真的对于从视觉艺术的角度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反应啊，或者是一种表现。其实这也是我现在同时也在这个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心，其实主题性美术也是这样，以往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那种正襟危坐的红光亮的那种主题性作品，所以从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其实上也会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啊，也要有新的需求。实际上现在的美术创作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这样的有才华的艺术家，又对这个社会有真切感知的这些作品，真正好的作品其实大家都从善如流，一看啊，无论是行家也好，爱好者也好，业余的观众也好，一看都是好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是我们特别期待看到的。 嗯，我想对于这个青年的艺术爱好者或者说艺术家来说，他们有这个创作的动力哈，有这个创作的理想，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说，我能够让我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那可能群展是一个他们能够集中亮相的非常宝贵的这样的机会。那于老师所在的这个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这个于老师也是以这个策展人的身份，也是以这个副会长的身份，多重的身份来促进这个事儿，来搭建这个平台，为我们的青年艺术家的这个集中的亮相哈，来就是下功夫，助推一臂之力。那上半个时段呢，我们聊了于老师的三大身份吧，啊，一个是作为艺术教育学者，然后作为这个艺术史学者，那还有我们聊了一点点作为这个策展人和我们这个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的副会长。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会聊更多跟展览相关，或者说跟于老师眼下的这些工作相关的一些话题。青年说，我们待会儿回来。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我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青年会客厅的直播间，这里是 FM98.2 和 AM927 双屏为您播出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982青年说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更加欢迎呢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实时播出的画面了，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青年艺术家，他也有非常多重的身份。我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于洋老师，他是著名的美术评论家、艺术史学者，他是策展人，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也是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的副会长、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的策展人。欢迎于老师。 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我们刚刚上半个时段聊了聊于老师日常的一些工作哈，包括他的这个教学的工作，另外还有就是作为这个艺术史学者，可能会发表很多的论文，做一些学术性的研究。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个跟我们可能更靠近的一个身份哈，就是作为策展人。我这些年真的感觉到北京的这个看展的气氛越来越好了。刚刚也跟于老师闲聊了几句哈，我们家就住在一个美术馆的旁边，然后隔三差五的都就会去看一个展。现在发现这个周末看展的，首先人流量非常大，其次就是，我感觉这个年龄层是越来越偏下了，就是越来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走进美术馆，说去看一个展览。我相信作为策展人应该会站在一个更高的这个平台上去看整个展览这件事情，首先得有一个主题，然后涉及一整套的思路，而且我觉得策展人可能还会身兼 评论家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你必须要对这些有想象力的作品进行一些筛选和评论，才能够说我去编织好整个这个展览。那也想问问于老师，就是我们先聊一聊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北京的这个看展的气氛吧。您觉得这些年是不是一个让人特别乐观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这几年确实从美术展览来讲是一个黄金期，黄金期我们说是一个美术馆时代。以往来讲，因为我们在院校里边美术馆只是作为一个教学辅助，只有毕业展啊什么教学汇报的时候做展览。现在我们的社会上的展览，各种各样的主题展啊，各种各样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社会娱乐生活或者说文化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和我们看电影听歌剧啊，看一场听一场音乐会一样，看一场画展也成为我们其实很多的人啊各行各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市民他们的一种周末或者说平时的一种文化生活的选择， 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种， 变成一部分。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素养的综合素养的一个要求啊，一个衡量的标准啊。那么很多发达欧美国家，其实它很早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整个国民每一周去电影院、去美术馆、去歌剧院的次数，我们说可以用来衡量这个国家的文化艺术素养的指数。其实我觉得从这点来讲，也正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进入一个美术馆的黄金期，就是各种各样的展览，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都是这样的，都是进入一个井喷期啊，或者说其实大大小小的展览，包括一些引进的展览、国外的展览啊，包括一些艺术家的个展也好、群展也好，那么有一些展览甚至就在商场里边啊，在咖啡馆里，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些尝试，就是说使展览真正进入到人们的生活里边。我觉得 这些年于老师会不会变得特别忙碌？ 对， 就这方面的这个市场需求也会推着你往前走。 真正展览进入到人们的生活里边，它才真正有了效用。就是他才真正我们刚才讲到了为人民服务，怎么服务啊，他真正进入到社会里边，进入到生活里边，他才能有这种服务。所以其实作为策展人来讲，我觉得肩负的这个任务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一方面呢，策展人一定是一个艺术家的朋友，就是他要通过展览把艺术家想讲的话要讲清楚，是吧。一方面呢，他又要为美术馆和画廊做这个展览的主题，那么提供一个有力的内容支持和一个保障。还有一个功能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大众接受的，就是它要衔接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之中的弥合这种界限。有的时候其实以往我们看展览，很多的时候我被追问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老师这个作品是你给我讲一讲，或者这个展览好不好等等这些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看电影都要之前上豆瓣看看评分啊，或者看看影评啊， 对。 那么美术作品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或者说我们从接受起来怎么看一个展览呢？所以每当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既觉得大家有这个需要，另外我还是觉得确实我们看展览仍然还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因为很多的受众他看展览一定要追问这个作品他好不好，怎么看。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会说，你不要轻易让渡自己审美一个作品的权利，不要把这个权利先让渡给别人， 把这个解读的权利把握在自己手里， 就是看你自己喜欢的作品啊，结合你自己的经验，为什么有同一张作品，有的人可能看到流泪，有的人毫无感觉，听一首音乐也是这样。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感受可能不一定要化成语言，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太关注这个故事本身它的一些合理性和逻辑，你只需要沉浸进去，去品味它带给你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语言，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语言终止于图像，或者说其实图像早于语言。我们知道其实美术史实际上是最艺术学科里最长的一个历史，没有文字之前早就有岩画了，早就有人的图像了，或者说其实中国文字本身可能就是从图像和形象转变过来的。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先期的一个历史，我们就知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种导读也好，它只能是一个辅助性的，而且是一个建设性的，它一定不是一个指派性的。那么包括我们对一个展览的预知或者对一个展览的期待，我觉得也都是这样。所以好的展览一定是润物细无声，它要把观念 放在人的心里，同时呢又不是非常硬的打出标语似的、嗯、是吧，或者说把某种观念非常生硬的用几个西洋的词儿摆在那儿、嗯、让人觉得我们叫不明觉厉啊，让人觉得这个词觉得很高大上、嗯、觉得我看不懂但是它很好，我觉得这还是不是没有达到一个好的一个程度。真正好的展览和好的作品，我坚信一定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就像一个好的电影。对、嗯、 所以说这也是策展人的使命，或者说策展人的难度吧。 是， 作为艺术家最好的朋友，你又需要去衔接精英艺术和大众的审美，那可能就需要你们去做一个举重若轻或者说深入浅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您觉得这个设计它的难点在哪儿？就是说可能让不太明白的还处在入门期的这些观众也能够读懂艺术家的想表达的东西。 对，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专业了，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让我们写一篇学术论文，觉得不难，但是要做一个确实举重若轻的，能够把一个东西深入浅出的讲出来的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对于专业学者来讲也是这样，啊、对于教师来讲也是这样。所以，我想，其实就像讲课一样，一个展览一定是要用白话讲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才说明你自己对这个展览也理解了。而不是你用一个观念再去替代另一个观念，所以其实美术作品是这样啊。当然，我们不否认，就是美术作品有它的一个精英性，有它的一种或者高于某种大众认知的那个空间啊。否则的话，可能大家真的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但是另一个角度呢，就是我觉得这种精英性或者说它升华的那个角度，它绝不是。不着地的远离这个城市的， 不是高不可攀的， 对，它一定是一种升华或者是一种引领、我们可以慢慢来，就是大家对于那些所谓看不懂的作品，当然不一定看不懂作品都是好作品了啊、也有一些作品它本身你不需要看懂，不值得你看懂、但是呢还有更多的作品是如果大家都说它好，艺术史也说它好，那么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还是先相信专家认定、慢慢的去看， 也是去阅读一些这些导读、去阅读一些这些帮助你 的 这些表达、 你看毕加索也好，看梵高也好，他画的并不美呀、我们原来用优美的这个概念，他画的美吗？毕加索画哥尔尼卡是吧，梵高画那个向日葵也好，画这个阿尔的化石， 大家会觉得很怪，很抽象， 很怪，对，所以其实现代派艺术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不需要你所谓的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看懂，当你觉得画面上的有几块色彩在跳动，它有画面上的几个因素打动了你，那么你已经被它击中了，其实你已经被这个视觉所感动了，但这个感动的过程就是你已经看懂这个作品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用太多的追问一个美术作品的文学性，或者它的叙事性，当然这个作品是不是背后有故事呢，有些作品背后是有故事的，当然你了解了这个故事更好，比如说你看很多西方艺术作品，它有很多圣经故事的那个背景在后边、是吧，我们现在有很多主题性创作，它表现一个我们国计民生的一个大事儿，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时事的话，那你不知道它画的是什么，但是这种叙事性仅仅是它构成的一个部分，美术毕竟不是文学，它实际上还是要用视觉说话，还是要用审美说话，还是要用那个视觉直接打动你的那个点说话， 还是有很多发散的和升华的东西在， 对，就是说其实训练自己的眼睛的敏感度也好，或者说眼睛的观看的素养也好，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说我们听广播的很多观众都有这个兴趣，大家多看展览，其实多看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多看之后你就有鉴别，而且呢古今中外的展览都要看，营养要均衡啊，都要看， 古今中外、 对，也就是说中国美术馆你要去，国家博物馆你要去，故宫博物院也要去，今日美术馆也要去，七九八也要去，宋庄也要去，其实大家都看一看，因为我们在北京这个地方是吧，其实我们守着一个最大的一个艺术宝库，有的时候我们周末的时间其实与其在家里看手机上网，不如去出去看看展览， 是的，对自己的这种熏陶是潜移默化的。我听懂了于老师的意思，教我们怎么看展，其实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哈，还是要做些功课的啊，去读懂我们这些策展人也好，或者说这些作者他们的一个意图和背后的这个故事。然后第二点更重要，就是可能不要给自己强加要去读懂的这个念头哈，有的时候你只是去感受就已经足够了，可能让自己沉浸在那个感觉里，就是很美好。 好的，或者说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是 啊、我也看了于老师这两年这些年工作的一个经历哈。其实于老师作为策展人的身份，主要做了，我不知道我的分类对不对哈，就是有两大块是您的这个展览，一块呢就是针对于年轻艺术家的，包括2014年的青春志，2016到2018年的北青霜，今年也即将会再举办，对吧？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外交流这块的展览，您也承担了很多的这个责任哈，包括去到毛里求斯啊、去到很多其他的国家啊、去把我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家的声音传播到更多的地方。那我们先聊一聊这个青年人的这个作品吧，你觉得这些年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其实青年艺术的展览，我们从2014年的青春志开始，一直到今天也走过了4年多的时间，就是这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我们见证了，应该说见证了当下这几年北京青年美术发展生态的整个的整体上的变化。所以其实这个展览也可以说是一项调研，一项非常全面的调研。我们对于院校的自由艺术家，好的作品，我们都大规模的都看到过，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遴选作品包括我们评奖遴选作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北京青年美术作品的一个解读的过程。那么一直到2016和今年的这个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包括中间我们也做了像这个中俄青年艺术家在这个国子监的这个展览，包括我也去毛里求斯做这个对外的这个交流展，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展示那个青年艺术家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种声音就是你会看到，一方面他们关注这个社会，关注国家，他们的这个角度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啊的一个解读，那不是以往的那种远离的，或者说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角度的一种塑造。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它是确实是从一己出发去表现这个社会，去要引起人共鸣的一种东西。另外还有表现这种都市节奏，表现青年人的生活状态的作品，直接表现自我。所以其实这一类作品也非常受我们的各种各类的 青年朋友喜欢。我觉得这类主题的作品每年在央美的毕业展中特别多， 是的， 对不对？ 是的对。那么这一类的作品就是能够说出大家的心声，大家互相看着也非常喜欢。当然有的作品也带有它的所谓青春味道或者校园味儿，是吧？这个也是一个年龄层面的一个特点。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好的作品都有共通的特点，就是第一呢，它从形式感上，包括从内容上都能够打动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呢又兼顾经典性啊。所以我觉得这包括在制作上也相对比较精良。所以其实这些特点都是一个我们今天对于一件青年美术创作里好的作品的一个期待和一个评判标准。 刚刚说了年轻人带来的一些作品哈，其实我还是很想知道，就是这些年这个于老师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比如说我们致力于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些主题之下的这些展览，走出国门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中俄啊，比如说毛里求斯这样的国家。那于老师您感觉到，就是要想在当下全球化的这个时代中更好的在艺术领域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你觉得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努力，或者说哪些方面可能我们还是不够的，需要再加把劲儿？ 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把什么样的东西拿出去， 是的， 怎么拿出去，那么对方有认知的时候我们做怎样的解读。我觉得其实以往我们对这一方面早就有所探索啊，对外的展览，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层也有新的一种要求，什么样的作品拿出去。所以其实我们去年就是我们这个青春志的展览的巡展，也是以这个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展览，那么叫丝路脉动这个主题，去到了非洲的这个毛里求斯。那么到毛里求斯呢，实际上就是说做这个巡展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郑和下西洋最远的那个点，就是它到到这个东非的这个海岸的时候，马达加斯加这一带郑和的这个行船要到那儿做一个巡回，然后在那儿休养一阵儿再返回，所以它是 郑和的航船走得最远的那个角、 嗯、 那么就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叫追寻郑和的足迹，到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展览，在毛里求斯的中国文化中心做这个展览、 嗯、 其实当时还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因为其实毛里求斯的观众也好，包括我们也去到了毛里求斯的甘地学院和当地的一些青年艺术家和学子去交流，我们也做了论坛也做了演讲，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会看到，其实不同的文化它对于某种大家都喜闻乐见的某种话题，大家还是有很多共通的点，有很多共同点，包括我们在整个的路线里面也到了迪拜，到了这个沙加双年展，这个阿联酋的沙加双年展等等，就是看到这些作品，包括我们的巡展的作品都有这样的特点。当然我们的巡展的作品更多的我们想把中国文化，就是中国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它要有一点就是中国本土文化的自身的最好的那个东西， 嗯， 你要拿出去，对吧？你不能仅仅迎合人家的口味，说哦好，西方人 中国特色， 对，西方人喜欢什么，那么我们就给他看什么。以往我们陷入过这样的一个时期， 嗯， 对，就是西方人喜欢什么，好，我们就按照他的样子，或者说按照他们的喜好。 那个可能还是在文化自信上还是欠一些，需要去迎合对方的。 就是早期， 嗯 啊，不论是美术，我相信包括电影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时期。 现在我们在各方面都更加自信。 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起来，所以我们给人家看什么，人家期待着我们，你们会拿出什么呀？这样的一个大国，所以其实，中国艺术家、青年艺术家身上的担子也开始重起来，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不仅仅要给自己看，而且要给行外人看，甚至要给国外人看，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有所考虑，就要有一个世界的一个眼光和格局，对吧？就是说你能给带来，给他们带来的什么，这就是需要我们以往讲到那个终极关怀，所说的终极关怀，就终极性的关怀，或者说对于一种文化的，一种我们叫反身性的一种关照，我们要跳出去看我们自己的东西，哎，是不是好？能不能看明白？不能说我给你讲，我 这给青年艺术家提出了太高的要求了。 是的，不能说以往说我们表达一个观念作品，说我画的是我的一个梦，反正你就看吧，就是放在那儿啊，就我自己清楚啊。所以好的作品还是应该太有引起人们的共鸣，甚至引起世界的观众的好的共鸣。所以以往我们其实有这样的作品啊，包括我们自己觉得很传统的作品，也有觉得很当代的作品，都有这样的例子。所以好的作品是共通的，你是新旧也好，或者说更倾向于传统也好，倾向于这个当代也好，都不是问题，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你作品真的是不是好作品，能打动人。 嗯，就是还是回到这个最本质上，你要有好的东西。 是的， 其实上周也是在我们家旁边哈，看了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展，因为很多的展览其实它的这个主角还是说作品，但上周我看的这个展呢，它会在探讨这个展览背后的一个，怎么说，青年艺术家的培养的路线，因为他会拿出三个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个展里，而这三个青年人他们的成长路线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完全科班出身，还有一个是这种师从某个大师，然后这种有点家族式的这种培养出来，还有一个是他是在国外读书的，然后在国外就完全是像我们叫跨界然后他在探讨说现在的这种学院派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路径哈，那我们在这个把三个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来看看，再结合他们的成长背景来探讨可能我们这个青年艺术家艺术人才的这个培养。诶，我觉得这个展的这个设计就很有意思啊，可能给大家在这个作品的背后又多一层的思考。我觉得这真的是应和了刚刚于老师说的，现在是我们美术馆的黄金时代，因为不同样态的这个展览，不同层次的、不同角度的都可以看到了。 是，就是我们现在的接受标准和评价标准也空前的多元。我们不会用一个学院派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当代艺术作品或者独立家的作品啊，反过来可能也是一样。所以，大家都和而不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其实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也是这样，它呈现的那个样貌可能更多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三类，就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当然放在一起又要进行遴选，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所比照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作品，大家都还是有一个标准，还是有一个标准，就是因为我们评委团队也是院校里边的，包括这个自由艺术家都有，我们有一个权威的一个评审团队，所以大家最后评出来的还是大家都觉得是好的作品，所以其实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就是说今天这个时代还是多元而公平，那么我们对于艺术的判断也好，我们 从策展人来讲，想要拿出好的作品，给大家看，想要拿出一个真正好的能够代表今天水准的一个东西拿出来，那么我觉得还是大家都在寻找这个东西。而且当然这个真正好的作品永远不是多数，就是它永远可能是这个时代里边是不多的那么几件，但这几件作品确实它很跳啊，剩下其他的作品呢，有的呢可能又效仿他们啊，有的呢可能又受他影响，有的呢可能又不够精彩。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从展览机制上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选择。 于老师跟我们聊了这么久哈，能感觉到这个于老师已经在各种不同的这个工作中游刃有余，而且确实是实现了自己年幼时的这个理想啊。那走到了现在哈，现在也有这么多的领域，就是您可以去发挥，可以去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比如说在这个教学，在这个展览的策划，还有你在做的这个学术研究方面，未来你个人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自己的重心会更倾向于哪一边？你有没有一个安排？ 刚才听到您讲的，我才拾回自己的回忆。我觉得自己现在做的呢，最起码是自己非常喜欢做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那么我想呢，就是说一直到现在，又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同时呢，我觉得又是一个用最开始自己写的这个作文里边讲，又是一个艺术的从业者啊，工作者。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讲呢，我会坚持自己的这个理想，把自己的这个想做的这个事情，或者说在乎的这个事情，我们说不忘初心啊，这个初心要一直坚持下去。我也相信，因为我自己也自认为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做不完。做不完呢，可能要有所选择。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在您刚才也提到了学院的教学、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包括社会服务工作，是吧？就是比如我们展览策划展览，包括组织一个大的活动、大的研讨，这些要承担这种经营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这种联系。所以我觉得特别是第四个这个方面呢，就在今天呢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你要为社会做贡献，你仅仅培养人才这是一方面，但你直接为社会能够你的贡献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些点呢都是我自己想要坚持下去的。而且在这个教学的过程里边，研究和策展的过程里边，想要把三者结合起来。因为我相信好的展览也就像一篇好的文章一样，反过来一篇好的文章你要能写清楚、写明白啊，那么要把你的观点亮出来，同时呢要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又要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和文采。那么从这点来讲，又是对于自己专业上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所以从这几点来讲，我觉得都是依然在路上。而且这个路呢，我觉得越走呢尽量能够走得越轻松一点啊，不要走得那么沉重。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路上也有很多同行者，我也很幸运有很多非常好的同行者，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那么也当然也有很多学生的追随者。所以我想呢，从这点来讲，我觉得自己身上的这个肩负的担子也还不轻。所以也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能够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那么我们从视觉艺术、从美术这个角度、从学院这个角度能做出什么。所以我也相信在路上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 也期待着。我相信工作这么多，时间这么少，是因为责任多，是因为使命重，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啊。非常的高兴能够和于洋老师分享他的艺术理想和他的工作和生活。我们都说艺术家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天马行空、放浪形骸，但是今天跟于老师的短短的交流，能感觉到于老师真的是在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而且做了很多对我们当下时代的年轻人、青年的艺术爱好者，甚至是中外交流非常有建设性，我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于老师也让我们回到了初心哈，把握我们年幼时的梦想。也希望所有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人们能够坚持你们最初的那个理想，也祝福大家都能够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绝